下一场梦。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忘不了山谷的回声，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

翠藤，捆绑半截流年，风铃一压碎，落在天边，街上一方青苔，眼中一片思念。蜗牛爬过路，出几缕细线，角落一心蛛网，粘住满江挂件，雨点一打伞，挂在墙沿，听见一绕雨里，围住一切留恋，雾气一散，一成画的线天，止水台前，怎脱得起岁月的起点，何言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风刀太短，怎挂得了岁月的纠结，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春有言，夏言，夏季雨成莲，秋天无高原，冬雪迎面，只得将心意扬进何止，化成藕等厚等思念。 在那座不眠的城市。 地方都大雪纷飞，请你告诉我明天怎么办，跌跌撞撞步履蹒跚，走过了多少地方几座城，没有你的地方都大雪纷飞，请你告诉我明天怎么办，跌跌撞撞步履蹒跚，请你告诉我明天怎么办，跌跌撞撞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前不久刚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在街上走的时候，感觉迎面来了特别熟特别熟的脸，然后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然后他也认真盯着我看。其实我觉得那会儿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认出我们就是小学同学了，但是彼此变化都太大了，而且可能也有快十年没联系过了，所以还是默默擦肩而过。我觉得可能就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和我们见过最后一面，可能以后大家相见也不敢相认了，希望大家能珍惜身边的人。 想到当年时告别母校时，我们立志斗快讲事，我与你树心思难伴总是失望离去，无法相依，想我给提示，怎可促成美事？其实我也每天边走边学世事，明明身心经已重其中一个败仗，讲到感情事，似是个生字，谁又因为选择名字才去 春暖，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

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九八二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情冷眼没浅尝，难与孰难，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破心光，多少凉薄世态 旧叠重，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无愿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景冷眼眉间长，难与书的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